好，望向編輯部第二節，我哋又翻嚟啦。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咗萬必陳志全議員。咁啊，大家有冇咩意見對佢沙煲兄弟快必啊？ 哦， 因為其實咧，我就有少少感受嘅。我睇到一篇係關於阿戴耀廷同埋陳建文嘅，就話佢哋咧開始唔開冷氣，衝凍水涼，因為要習慣喺獄中嘅生活啦。因為佢哋咧就準備坐監。咁咧，當時阿快咧，即係天外有天咧，我聽噶，因為純粹俾面阿老蕭嚇。咁咧，佢就真係鬧過，或者係用啲唔係咁好嘅 wordings 係話戴耀廷嘅。戴耀廷佢話佔領中環就係預咗坐監，佢而家係找緊數。咁有人咧話攞炮，從來都冇找過數。所以其實我覺得咧，邊個係真君子，邊個係真小人咧，真係好明顯啊！而家 同埋咧，我哋另一個角度睇咧，即係戴耀廷，可能你哋話會咩書生論政或者點樣？其實即係由佔中到而家，可能佢俾何君瑤咁樣去追殺緊啦，即係又要逼冇俾佢有教謝，或者可能就算咧就嚟要面對坐監嗰啲咁樣啦。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咧，那个心理压力咧系好大嘅，即系你大家唔好忘记咗呢一样嘢咯，即系未必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可能有啲人以为，你占中完咗，你甩身啊，冇嘢啊，点样？其实佢真系仲接受紧控诉嘅，同埋依家系嚟紧嘅啲嘢系，好难过嘅一件事嚟嘅，即系点解仲要咁样对佢咧？ 佢哋都冇讲，即系我睇到咧，就佢哋都冇为，即系人民力量咧就冇为。这个戴耀廷发过一个贴啦，一个声，即系一发声都好都冇啦，完全。即系我觉得你如果咁快必，你之前咁样闹人哋，你即系人哋真系做咗占中，而家仲要搞到要坐监，咁你即系你自己成日自己话自己夹实占中嘅，咁而家人哋做咗，人哋仲要坐监，咁你起码都要讲两句公道说话嘛。即系做人最基本啦，都唔好讲话你即系政治伦理啊！即系你做人嘅基本都冇，咁好难讲政治伦理啫。我觉得系嘛？ 系噶，咪你最紧 即系如果你闹 做人嗰道义系点啊？即系衰啲讲句，你自己都有喺占中嗰度，即系可能喺旺角啊嗰啲唔同嘅地方度，你自己都有占领嗰一份啦。即系你睇得出人哋个努力同埋人哋嗰、那个即系前台系点样做咗呢件事出嚟，你先至有。俾你咁样去落埋旺角一份啫，你够唔够胆自己搞坛咁嘢出嚟啊？好老实讲， 佢自即系我就觉得佢唔会啦。但系佢即系其实人哋系搞咗个平台出嚟，令到好多人系即系可以系发声咯。即系占中呢个 case 嚟讲就系咁我唔觉得即系快必系公道啦呢件事上面， 系 即系最基本嘅公道做唔到。譬如我哋。好似我闹完啊，慢必咁样，咁如果我搞错咗嘅嘢，我会道歉噶喎。咁你睇下，即系快慢必嗰啲，佢哋做错嘢唔会道歉噶，永远都唔会错噶。两个人都系，佢就系会揾边个搞，譬如芒向部咁样，边个搞芒向部？佢哋问责噶，即系佢哋同政府建制系一样噶，就唔去睇自身有冇问题噶。 咪同热狗一样咯，诿过于人啊嘛，输一输咗会诿过于人咯，清算咯。 佢系同一条肠出嚟嘅，就系芒果佬嗰条肠出嚟，所以就搞到咁咯。 系啊，所以咪问下芒果佬边个搞咯？政治伦理嘛，仲唔轮埋你啊？ 佢嘅 agenda 即系话，我哋可能系共产党啲人搞鸠佢咯，就咁、是、简单咯。边个搞之后，啲人就话啊，嗰个之后，咪又搵啲 connection 啦，即系夹硬搵啲 connection， 又话我哋系共产党 B 队啊，搞鸠佢咁样咯。好，我哋啲留言都好多咁嘅嘢噶，又话我哋破坏团结咧，因为批评佢哋咧咁样咯。 如果唔批评， 最 唔批评佢哋就即系破坏团结啦。唔批评佢哋就破坏团结咯，我觉得就。 佢哋好容易就将即系有问题就话 Tony Choi 搞嘅咯，关 Tony 咩事啊 ？Tony 直嗱好老实讲喺呢度再讲多一次 ，Tony 系唔主张我哋闹快必同埋慢必嘅， 系 唔闹快必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快必咧就系根本咧就系一个小人，闹都系嘥气，慢必咧嘅原因咧就系有人同情佢闹，佢咧系我哋会啲有啲客咧系唔会高系会唔高兴嘅， 所以系即系通常系讲到明系唔想我哋闹泛民 B 嘅，但我哋唔会理佢嘅。即系有啲情况底下，因为我哋唔系 Tony 话做乜做我哋就做乜嘅， 系， 而且都系编辑自主嘅。就算 Tony 唔同意我哋意见都好， 系啦 ，Tony 都系我哋都系编辑自主嘅。 佢纯粹系俾，纯粹系俾个意见嘅啫，即系觉得可能喂你再闹呢班人都冇用啦，即系嗰个。即系泡沫化得咁紧要嘅，即系唔好嘥啲精力喺呢啲人身上啦，系啦，即系呢班人冇人注视嘅咧，再讲嚟做乜嘢咧？咁即系佢有咁嘅倾向啦，系啦。不过我哋就 佢主要系咁嘅倾向， 即系集中系喂佢哋，即系始终都系可能有会可能喺 D100 啊或者嗰啲唔同嘅平台度喺度讲嘢嗰啲咁样啦。即系你会变，即系头先社长讲得啱啦。喂，佢哋系双面人嚟嘅。即系 D100 一个样，可能喺自己个 Facebook 专业一个样，但系另外做紧嘅嘢咧，又系另一回事嚟嘅，魔鬼行为嚟嘅。 所以佢哋全部都系政棍嚟嘅，快慢必根本系政棍二人组嚟嘅。即系你呢啲人咧系唔可以，系绝对唔可以支持。好似长毛嗰个 case 咁样，即系长毛俾人 DQ， 慢必做嗰啲乜嘢？佢咩都做唔到。 Facebook 佢咁事实上咩都做唔到。 Facebook 出帖冇啦。 唉，我都唔知啊。但系你人哋系选举嘅时候，两个拍埋一齐嘅，咁你系咪应该做多少少咧？ 咁啊， 系嘛？报纸都唔会报道啊，而即系报纸唔会报道，唔知点解啦。咁但系你起码都可以联络下啲传媒话，即系话长毛俾人 DQ 系好不公啊！我哋嗰阵时点咩一齐并肩作战啊！而家个战友冇即系俾人 DQ， 我觉得系唔公平嘅。咁样你起码都可以讲啲咁嘅嘢啊嘛。 嗯，仲有。即系如果你觉得芒向暴可能是共产党或者点样阿爷收钱或者诸如此类嘅，系我哋咁样搞你嘅。如果依家阿爷搞紧戴耀廷，你唔帮佢，呢个摆到明系啦，你唔问，傻啦真系。 我睇到一样嘢就系佢哋系容唔到少一少少嘅意见都容纳唔到咯。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大问题，你做任何组织都系，即系你有意见，你就算你唔会接纳，你表面上都唔可以，即系好似要追斩人咁咯。即系你民主党啊、公民党嗰啲人就唔会咁样样。 佢系追斩同路人最大力。 其实系嘅，因为佢哋从来都系为咗巩固自己嘅基本盘而冇去谂究竟点样可以做大成个饼咯。即系呢个就系激进派嘅悲剧啦，即系喺香港嘅悲剧， 或者民主派都面对紧呢样嘢，即系点样去再做大啲个饼，等多啲嘅选票，即系多啲人去投票，去投票咯，做选民啊，去投票啊啲咁样咯，而唔系咁样去内耗咯。 系啊， 即使例如 即系呢样嘢就好失败， 系啊，即系例如啲普选嗰啲咁样，即系唔系就嚟紧啱啱就嚟补选嗰啲咁样嘅，你都唔系话呼吁多啲人去投票，或者唔系呼吁多啲人去做登记做选民，或者可能去点样你想代表到自己，为到自己点样嘅，你而快啲去登记做选民啦，到时需要你哋嘅票，佢唔系谂住加大嘅票源先，一即刻系讲呢个叫做。咩初选啊，或者点样先？即系你变咗好似忽略咗啲市民点谂咁样，你唔系叫紧市民去参与，你哋自己度搞咗小圈子先，个感觉好坏，即系香港人见到。 系啊，就算你外边睇落去都系好坏啦，即系你一直都系党同伐异嘅，咁其实仲要支持你做咩？根本上好不济啊，成班人。即系你见到个情况就系，你见到建制派嗰啲人都，即系佢哋做嘅系衰啊，但系佢哋起码团结一致先啦。 哦，团结一致，你睇下，建制夹埋一齐，话叫学校即系大学校园唔可以有港独呢啲咁嘅言论出现，因为违反基本法嗰啲咁样，啊炮打咗大概个零礼拜到，哦大学校长即刻跪低，要出声明。send 晒 email 俾啲旧校生都 send 埋，我都收到啊， 冇办法嘅， 我依啲无啦收到咁多 email， 平时冇嘢噶，佢隔好多年都冇乜点俾嘢嚟噶啦，旧生， 但系冇办法嘅，呢啲佢唔做又唔得嘅，即系佢可能根本上，可能成套嘢就系自编自导自演出嚟嘅、所以你撑又即系变咗支持民主嘅人，你撑又系唔撑又唔系咁样，即系讲真的，你。 言论自由一定要支持嘅。咁但系即究竟嗰个讲话要港独或者贴港香港独立嘅人出嚟，究竟佢哋系边一度整出嚟嘅人呢？你系即系我有好大嘅怀疑咯。即系我觉得好大程度上系会系嗰啲即系真系有任务嘅人去做咯。即上面派咗任务嚟，你去搞祸单嘢先，跟住将嗰个缺口打开，即好似清政咁样。即系你清政嗰啲人又咪打开咗个缺口咯， 系 即系打开咗 DQ 嘅缺口。 应该话可能话第一晚去搣嗰、那个香港独立嗰啲嗰个搣个海报，嗰个海报遮大陆嗰个学生啦。其实喂，你点解会哦 set 晒机度影你？ 系啊， 我就觉得奇怪咯，即系呢样嘢我睇唔明。即系完全睇唔明，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咁粉盖嘅，就搣咗佢，夜晚搣咗就算噶啦。 嗯， 系咪唔会？我觉得好奇怪，真系。 系。 我讲啦，其实你知唔知佢嗰条片咧？我就 follow 咗呢个 Brisbane 嘅中国大领事馆嗰啲咧，连领事馆都发出嚟，系官方嘅嘢都发出嚟。咁你大家你可以谂下，后边有冇人操作，或者有冇人喺度？导演紧某啲嘢咧，其实我都系有少少怀疑嘅，即系呢单嘢，同埋后屘咪发咗咩刘晓波嗰单嘢咧，即系贴下刘晓波留下啲啊，好易分析得。其实我觉得系好贴切啊，同埋好准。其实我觉得唔系大陆人整嘅，都系唔系即系唔系啲学生整嘅，我觉得都系有啲人系自编自导自演出嚟嘅。咁、嗯。系咯，你谂下，其实嗱，你话港独系言论自由啊，咁我话刘晓波该死或者刘霞该死，咁佢都可以话系言论自由一部分嚟嘅， 都系 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好惨嘅情况，即系你都唔知，即系当个社会你都唔知道应该信乜嘢，咁啊好大问题。即系好似即系中共不断搞嘅嘢就系你不断即系令到香港人系唔相信自己香港政府嘅一切。就算连红十字会呢啲非官方组织咧，都要揾一啲无谓人去搞佢嘅。即系我唔系话万边系一个无谓人去专登搞红十字会，咁但系佢有咁嘅嫌疑咯。 嗯，咁你 因为你 咁我哋 你被高慧贤嗰啲搞完就到你搞啦。 咦，咁啊快必即系快必即系仲加多脚、哦。红十字会就又去沙堡兄弟搞啦，跟住佢自己又搞埋明哥呢啲。 哦，系、哦。 喂，真系好， 即系人哋做好事都好，好事都要做好事都要问你攞个牌先得啊！即系要问人民力量攞个牌，人民力量就系而家咧就系要一个好事执行证啊！ 系， 即系可能要发行个， 要系有 你明哥冇攞， 系咯， 系啊！你明哥冇攞，我可以随时搞你，唉，真系， 即系同埋做好事系只蓝丝先可以做，唔系黄丝先可以做好事喎！你如果系蓝丝嘅话，佢又系屌柒你喎，又话你系嗰啲维稳啊，或者做 show 嘅啫喎， 危险啊！ 系啊系 啊，你睇下呢一次咧，即系你讲翻明哥嗰单嘢咧，其实明哥嗰啲嘢根本上系不分蓝黄蓝咯，我相信你即系支援基层呢啲，即系民主党同民建联对支援基层嘅立场都应该系一致嘅，但系就。有一个人民力量咁样跳出嚟就话啊，你咁样都系伪善，巴巴巴咁样，真系唔捻掂啊！真系，而香港有啲咁嘅即系组织出嚟咧，即系令到个社会系更加唔和谐啊！ 系，一阵即系其实你会影响到一啲人，可能对明哥跟住可能佢做嘅嘢会有怀疑，跟住可能会唔捐款或者唔支持佢咧？喂，真系人哋默默耕耘咗好多年噶啦，你仲想系点咧？你自己嗰啲地區組織啊，都冇人哋明哥呢啲咁，即系揼石仔揼得咁緊要啦。老實講， 佢地區工作咪係咩區選之前做咯？屌， 係咯， 講過佢啦，係嘛？ 彈出彈入嗰啲啊嘛，係嘛？ 冇錯， 佢走勻十八區，佢地區工作勁啊，十八區地區工作都有啊， 三個月 仲一個人做啊。 去一去佢有解释喎，我就去到咁多区，我更加了解咁多区嘅唔同嘅问题。我心谂你死啦你接触到几多个个案啊？你草个案咁，你要你一嚟到排山倒海俾晒你知啊？大佬你咪过目不忘啊你？ 人哋唔会信佢噶嘛， 梗唔会信啦咁样。 喂，警察啦、啊，你同咁多区都行匀啦、啊，咁点算啊？好熟啊？傻了真系白痴嘅。邮差喂，邮差周到行拜信啦、啊，咁咪好熟个社区啊，去做议员得啦。 所以我就唔明白，即系唔明白，即系香港人点解仲会有人支持呢个咁嘅组织咯？即系呢个咁嘅组织根本就系即系系应该完全撇弃佢嘅。 魏善 咧，因为佢根本就唔做任何嘢嘅，除咗喺 D 一百做节目之外，有咩做啊 ？D 一百魏善咧，扮伪咩？扮伪人民发声。佢呢啲佢真系魏善，魏善之王嚟，嗰啲真系。 佢哋又滑头又即系其实佢系政棍中嘅政棍咯，即系我如果系我睇到咧，就系、是、近呢两三年咧，即系民主党系进步咗好多。 诶、 即系民主党即系做实际嘅嘢系多过人民力量好多咯。即系就算连佢哋成日批评嘅黄碧云，即系我都系认为黄碧云系比较称职咯。 嗯， 即系你元水嗰啲都起码有人跟啦，即系同真正民生有关嘅嘢有人跟咗。 你而且感觉民主党唔系为反而反咯，即系佢，即系佢而家佢哋就剔晒芒果佬条拉，就话而记唔记得以前芒果佬话咪嗰啲演讲咪好清，咪好动听嘅话，又话乜乜乜民主党你支持乜乜乜民主党你又支持，你嘅投票90%系同建制一样嘅，以前即系人民力量最鼎盛嘅时候，佢成日用呢、這个阿杰文去屌柒民主党噶嘛。 但因为 90% 的市民即都是需要两边合作的嘛，讲真啦，即老实讲 ,90% 市民就都是需要，即譬如大白象可能要搞少啲啦，但你基本上的基建是要做啦。 是。 啊即有啲民生上的议题一定要做啦。咁唔係好似即人民力量咁要标旗立意搞出嚟囉。 处理咗啲最杀到埋身嗰啲先，即系你有啲位置，例如元帅嗰啲，喂，你真系最杀到埋身。你全民退保，你都可以话啲阿婆要执纸皮嗰啲点样好惨嘅。但系系咪都有啲空间去搞咗民生上嘅嘢先咧？即系啲最迫切嗰啲先咧。即系头先写 全民退保，我都唔见得佢哋好咩啫。 系 嗱，所以佢啲人话我哋系五毛芒果佬系撑全民退保噶，我哋一句都冇话过佢啊。芒果佬嗱呢一点咧，就俾翻个 credit 芒果佬。佢就算系点样极右或者点样以前点撑本土派都好，佢都喺阿梁锦祥面前讲话，我就系撑全民退保，即系话 BB 佢就系表明咗立场，就系、是、一直撑落去。呢条我哋一直都冇屌柒佢，因为佢啱啊嘛，系咪先？ 唔系，我哋都系不一直都系个宗旨都系是其是非其是非嘅，我哋。点解无啦啦要话你快慢必啫？讲真，其实我哋啲客系唔中意噶。 我、哦、系啊，有啲 老实讲，我哋啲客系 吓唔中意。 我哋冇咯， 同埋可能近补选咧，可能又以为我哋系又入埋我哋数噶啦，可能又当我哋哇做咩补选啊？依家闹定佢哋两个先啊？点样批评人民力量啊？唔想佢哋出嚟啊？嗰啲咁样又可以咁样讲我哋嘅啫，其实都。戴定头盔， 你咁讲冇问题嘅，你可以中意咁讲，但系我个做法就系你无论你做咩都好，我哋就一条线嘅，就系你如果你做嘅嘢系对个社会唔好，咁咪批评咯。即系我哋会，即系我哋当然啦，即系我哋有我哋嘅个人见解同埋个人意见啦。咁但系即系公道系最紧要咯。即系好似戴耀廷咁样，你之前咁样闹佢啊快必啊，而家闹翻快必先。之前咁样闹佢，人哋而家真系要就嚟坐监啦。陈建文同佢都两个都就嚟要坐监。喂，你哋一句公道说话都冇讲过噶。 系啊，即系你睇下何君尧嗰啲咁样做法，喂，你哋唔出声嘅，点解真系？ 佢当系陌生人咁样，其实人哋系整咗个平台出嚟俾你，而家你交咗人哋啲着数啦，人哋要坐监添。我哋公即系讲，唔好讲咩道德高地唔讲嗰啲，你做人基本嘅伦理都冇。就学人讲政治伦理，系咪黐捻线啊？同埋成个组织嗰啲人都同佢一齐癫噶。 嗯，因为佢觉得雷动雷鸠死咗某个人啊嘛，成日都咁讲啊嘛。哇，总之佢觉得啊，即系佢系嗱，即系我听佢哋嗰啲支持者讲啦，咁佢就话觉得戴耀廷系偏帮泛民嘅，即系对激进派冇咩支持嘅，所以佢哋就个心就唔舒服。 哦，咁啊，你应该要咁喎，一件事还一件事噶嘛，你冇得咁样，哦，即系呢个人佢即系佢做嗰样嘢系帮到大家或者点样嘅，你唔去帮佢，即系因为咗某件事私怨，你就咁样啦，系咪先？ 系噶啦， 系啊，即系大家争取民主路上嘅嘢，你系有啲位系共同噶嘛，即系你共同嘅敌人系共产党，咁佢一杀到埋身，要咁样去做一件事嘅话，佢今日可以对戴耀廷，第二日可以到你，虽然未必轮得到佢啦，即系眼中未需要搞到佢啦。 所以佢哋即系永远都系喺最安全嘅地方做，即系讲最激进嘅口号咯。同汪哥佬其实系同一类型嘅组织。我结果就系、是，即系点解对佢哋咁失望就系、是，其实你同汪哥佬系一鸠样。咁我不如支持汪哥佬好过啦，系咪先？即系你哋都系一样嘅啫。同埋最滑头嘅嘢就系、是，本来话要追晒汪哥佬嘅，结果咧就系揾个癫佬去追晒汪哥佬，咁自己咧就去咗安全嘅九龙东。系咪黐捻线嘅？即系我都完全唔明啊！即系佢哋系完全冇一个肯定嘅立场嘅。你系作为一个选民嘅话，你系冇可能知道他代表乜嘢。咁呢啲嘢，呢啲咁嘅组织，你应该投票俾佢咩？即系你投咗俾佢，跟住第二日就话：，我而家都系唔好反共啦，因为反共太危险啦。咁唔反共咯，系咪先？咁即系有得你讲嘅啫，结果就系、 是、跟住玩啦。 即系你最反对芒果佬嘅嘢，结果全部做晒。即系你投得票俾我，你要信得过我。即系芒果佬成日都系咁讲，你投得票俾我，我信得过我啦，我帮你搞啦。即系呢个就系信托论啊嘛，即系呢个投票嘅信托论。喂，原来你哋个组织系 buy 呢一样嘢噶，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如果系信你，不如我信民主党好过啦， 公民党 使乜信你？你乜都冇做嘅。喂，我信民建联都好过信你啊！即系我老实讲，民建联咧，如果系做区议员嗰啲，佢哋嗰啲地区工作，起码搞得好啲啊。即系我有啲咩问题啊？系譬如我即系我间屋，譬如有啲楼上漏水嗰啲，要区议员帮手搞。区议员都系民建联有牙力啦，唔使鬼揾你咩人民力量咩，都唔知道有冇议员啊？而家佢哋有冇区议员啊？ 哇，唔好觉喎， 冇。 要就算要揾立法会议员都唔会揾你啦，即系唔通揾你陈志全咩？系咪先？即系多懒鱼啊！揾你就系同我讲话，唔好，呢啲都系歧视嚟噶，你唔应该歧视人噶。你歧上面漏水唔关你事嘅，上面漏水都系因为你歧视先至唔妥去上面漏水啫。咁同我讲咁点啊？啲老尾真系，所以呢啲都系垃圾中嘅垃圾，即系系咪都扯上歧视啊？即系呢个陈志全又系，即系完全都唔讲事实嘅。就是去搞一些口号出来，最搞最冇，即是还要搞最冇 power 的红十字会。因为红十字会本身的经费已经很不足的。 或者很紧张的时候。 少捐血。 是的，即是捐血已经搞了几镬，已经试过近乎冇血，要成日呼吁啊这样。唉，仲搞他。是不是？ 其实为什么是阿社长，为什么我们讲这件事什么政治伦理呢？就是因为那幅图，社长记不记得？嗰幅图啊，即系我哋头先冇讲啊，因为嗰幅图咧系包埋阿梁仲恒同埋尤伟晶喺度嘅，即系佢哋话好有政治伦理嗰张图。 佢哋又系想舐埋人哋嗰啲支持者啦，即系好老实讲，嗱，讲真，清正就算系真系好强硬嘅，即系好激进嘅人咧，都唔会觉得清正系民主派嘅。真系好老实讲啊！即系你人民力量嗰啲，就算人民力量我谂内部嘅支持者都唔会觉得梁游系民主派嘅， 或者自己有啦， 只觉得好奇， 或者系 好奇怪嘅两个人搞乜 Q 嘅， 系啦。咁而家即系我就唔明啦。如果你好强调就系话你其实梁游不一直都系有问题嘅，咁即系你选举嘅时候话梁游有问题，咁而家梁游出咗事，你就话佢冇问题。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嗯。即是梁游有问题是人人都知道 的。 是。即是是路人皆见的事来的。 是那段时因为他你见公民党啊成那些都即保护着他们两个入回立法会宣誓，其实是因为觉得他们被即是不可以不让他们宣誓的嘛，即破坏了那个程序上的问题，所以才会保护他的。即不是支持他们做的事。 咁佢当时又屌啊，公民党而家唔屌翻自己， 咪咯， 嗰幅图啊嘛。 所以我哋就话，佢哋好漂移咯，佢哋根本上 一个完整嘅论述都系冇嘅。 即 系嗰阵，即 系 佢哋 觉得值得 中意点就点， 即系你觉得值得支持嘅。咁嗰阵时你哋唔走去保护佢，我嗰阵时你唔发声， 我觉得好有问题嘅，就系你长毛俾人 DQ 嗰单嘢，你就即系真系都冇乜点出声啊！讲真。即系讲真，佢哋真系冇乜点出声。长毛系真系 close 嘅战友嚟咯，同一个区，即系同一条，即系唔系同一条名单啦，但系同一类型嘅宣传品嘅。所有同埋所有嘅候选人咧，都系同长毛影相。但系佢哋同长毛影相嗰啲候选人，有边一个出咗嚟为长毛讲过嘢，讲过一啲公道嘅说话？ 即系食人血馒头食到饱晒之后，即系依家啊长毛得翻盘骨啦。哦，咁啊劈埋一边。哇！ 所以佢哋嗰班人系好捻无耻啊！ 唉，真惨！ 即系快必啊、慢必啊、一四一啊嗰啲，即系出嚟都出嚟，即系讲真，你叫人投票俾佢咁样，即系好似即系有啲问题咯。 即系阿长毛林老咧，都俾班人咧过咗一栋咁劲啦，真系好可惜。 同埋整咗啲好肉酸嘅嘢出嚟嘛，即係佢哋唔知党庆定乜鬼啦，咁啊，即係攞个蛋糕嚟，即係我而家先讲返以前嗰啲嘢，呢啲以前嘅事啦，不过我嗰陣时见到都好唔开心嘅，但我都冇出帖嘅，其实讲咗我都唔想闹佢哋。咁佢呢就攞个啲忌廉蛋糕掟到长毛成面都系。即係我觉得仲要影晒相咁样，但你其实有一样嘢就是长毛是一个抗争 icon 嚟嘅，佢唔系一个小丑嚟嘅，你就要佢 咯， 你就要佢做一啲小丑做嘅嘢。其实真系即系长毛佢自己唔觉得啊有问题啊，但系即系作为一个都长期支持长毛嘅人，即系见到咁样，我系好心急噶。同埋，某程度上长毛被误导去参加特首选举，都系佢哋嗰班人系有。即系我认为啦，系有 好啦， 有份嘅。 睇下先啦， 我冇证据。 乜豆奶？ 但我估佢真系有份咁嘅宣传长毛出嚟搞啲弹琴嘅嘢。咁啊， 睇一阵啦。 即系我就觉得咁样做就即系你即系毁咗长毛呢个人咯。 都揸干揸正噶啦，长毛依家俾佢哋都唉。不过我谂即系补选，我谂呢班人都想慢系咪快必都想出嚟噶啦，睇个势好似系 浑水摸鱼啊！ 系啊， 其实就好奇怪嘅，即系你揾一个咁嘅人，如果佢嗰啲咁嘅人去做议员咧，有事咧，即系佢又同你讲关人隐事嘅，即 系 好似而家嗱，差唔多呢节 系咩？ 啊呢节都差唔多，我哋又 cut 一 cut 先呢度，应该下一节咧就想。讲一讲而家香港嗰个执纸皮嗰个问题，同埋嗰个议员，即系嗰啲环保上位嘅议员，乜都冇出声嘅丑态。 嗯， 好，下次翻嚟再讲。嗯